第32次全国科学技术节开幕式4月3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。本次科技节将展出和发表在过去实现原料、燃料和设备的国产化，并推进工矿企业的现代化，来实现稳产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。